第十一拜，一心观理，佛有心生，心随佛现，心外无境，全佛是心，境外无心，全他即自，弘明正章自性，净土方显唯心，感应道交，呼应同时，十万亿乘，去此不远，心作心事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，佛由心生。刚才我们讲，阿弥陀佛是出家，多少年成就，成了阿弥陀佛了。这个地方一句话说，佛由心生。佛是哪儿来的呢？佛就是由你心里头生出来的，你呀。念公指了指面前坐着的听课的居士们说，你心里生出来的。这一句有好多人听了之后，他就很难理解，他就说，要是这么说起来，我就失掉了对佛的恭敬心了，佛倒是我生出来的。这个心呐，说的是我们的本心呐。人人都有一个本心呐，妙明的真心呐。这个心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时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一切众生他都有如来一样的智慧，如来一样的功德。那么我们这个功德在哪儿呢？我们既然是如来的智慧功德，那这许多经都是我说的，我还要再想，还要再看，不用啊。那么这个说的是那个真我，也说的是真心呢。所以我们唯一的一个大事，粗浅的说，了生死，不要生死轮回，轮回太苦了，要救度众生。进一步说，我们觉得是最大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本来是佛，而我们现在只是局限于这样一个情况，我们这个是不甘心呢，所以要恢复啊，恢复到自己的本来呀。这个就更深一层了，能懂得这个意思的人就很少了。我们自个儿的本心是什么功德？十法界都是自心所流出的。十法界，六就是六道，六种了吗？天、修罗、人、畜生、鬼、地狱，六种。阿罗汉、圆觉、辟支佛，辟支佛就是圆觉，又两种，就八种了。菩萨就九种了。十法界加上佛就是十种， 这十种，这十个法界都从一心所生，都从每一位的这个心所生，所以佛就由心所生啊。每一位，这是从自心中流现出十个法界，一切佛也是自心中所流出啊。这个地方可以打一个比方，我们以水来譬喻这个真心，我们这个真心也就是佛的法身，十方的佛的法身不是两个，就如同是水，我们太平洋、大西洋、种种的洋、种种的海、种种的江河，这不都是水吗？这个水来譬喻法身，也譬喻我们自己的本心呀。这个水一动就生了波了，波就有种种不同的情况，水都是一样的，水都是清二氧，没有两样东西呀。不管你哪儿的水，当中它有杂质，杂质不是水。既然说是杂质，杂质就不是水。水就是氢二氧 H2O， 没有别的东西。但是大风、小风，水的用处就不一样，像也不一样，用也不一样。吹皱一池春水，这个小波很可爱呀，但是惊涛骇浪很可怕呀。水能够灌溉，水能洪水为患，所以水的用和相就有千差万别了。所以十法界就都是相啊，相就是水动了生了波嘛，生了波，水能载舟，水能覆舟。波是从事相上的不同，波动啊就千差万别。但是不管载舟的那个波还是翻舟的那个波，它还就是氢二氧呀，还就是那个水啊，它没有差别呀。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一切一切都是从自心，都是从法性，可以叫做法性，可以叫做妙明真心，可以叫做佛性，叫做法身。这是一件事不同的名字，都是从这个本体而出现种种的事相，所以佛也是由这个心上生的。佛既然现了相了，也都是波，但这个都是由水而形成的。这是一句，佛由心生。底下一句，心随佛现。你自己的本心在哪里呀？是什么样呢？最近我们这儿一个常念佛的人，这就是 最近的事儿。这两天我叫他不要来了。我说，咱们这儿，你们留在这儿，他暂时不要来了。他这两天腰疼，昨天送信儿来，腰疼我就拼命念咒了。那疼的难过，这叫逆加持。就是孙居士，他念念念念，他没有我自己了，没有我了，找我找不到了，找我找不着了，所以他都是真实的，无我的就是无我，你一定认为有个我，那你这是在妄想之中的事情。那么这样过了之后，腰疼没有了，不要说是腰疼了，再厉害的病都可以好啊。这就是这几天的事情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心所显现的呢。但是心拿给我看看，你的心是什么样？达摩来了之后，神光是二祖，神光是最聪明，懂得很多啊，各方面的研究，连外道的东西都研究得很深呢。他听到达摩来，去求法了。看见达摩在这打坐，他不敢惊扰。山洞里头很冷，下雪，雪都很深了，腿都埋了，还不敢动，还得恭恭敬敬地站着。其实达摩都知道，后来看见他这么诚恳吗？就问他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他说，我求法啊。达摩说，求法这样大事，你这种轻慢可以吗？他这儿这么恭敬站在那儿，雪都没了这儿，他还说他轻慢，也就是证明求法真是一件大事啊，应该有这样的恭敬心。随着你的恭敬心呢，你所得的会不同啊。这时候二祖就拔出来带的刀，一刀把这胳膊砍断了，把这胳膊摆在达摩面前，表示我不爱惜我的生命，我只是为法而来呀。可是一个好好的人，自个儿砍了胳膊之后他就疼了，他还是凡人呢，他疼啊，疼得厉害，心不安。他说，祖师，我心不安。达摩就说，将心来，老僧与汝安。把心拿给我，我给你安呢。他无法子可拿呀。而且他在找心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这个心不可得。这个不是心，这个不是代表自己的。现在科学证明你可以移植，比如说是你移植了他的心，那么再活下来的是你还是他呀？还是你呀。所以跟这个心没关系呀。用塑料的心，那么他本人 并没变成塑料的呀，不是这个心呢。这个心不可得呀。我能感觉疼，那是我的心。可是你叫我找心，拿心来，找不着啊。他说，觅心了不可得。你叫我拿心，我找心找不到。达摩说，与汝安心静。我给你安心已经安好了，因为你找不到嘛。二祖开悟了。所以这个心呢，你这是不可得啊。不可得之中，可是怎么样呢？你在念佛，你观佛，想象如黄金山，高出海面，这个佛现出来了。佛是你的水所形成的波，你看见了这个波，不就是看见你的水了吗？形成了波，波它的实体就都是水呀，就都是你的心嘛。所以你的心就随着佛就现出来了。所以这两句合在一起读，佛由心生，心随佛现。这两句话说明心佛不二。我们的本心跟我们所念的佛不是两个。所以有人禅宗的人，有的人不深入理解净土，他批评净土说，你们是心外求法，你不参你的本心，你跑到十万亿佛土去拜一个阿弥陀。他不知道那个阿弥陀正是本心，不在心外。心佛不二。底下就再说明什么？自他也不二。心外无境。要说哪是心？看见什么水，那就都是水吗？不管你大波小波，不看波，你只看水，那全是水呀，完全是水呀。波不刮风，波就没有了。所以除了心以外，就没有境。一切境都是心，一切波都是水。既然外头没有境，都是水，就没有波，都是水。那佛这个波也是水吗？佛这个波就是水，那就全佛是心。佛全部就是我们的本心。这句话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样去念佛，这个功德就增加了。不是像有的人说，我这么一念就好了，没有起恭敬心。其实能这样就是更恭敬了。这个是从水这么看，那没有波，全是水。佛既然如此，它也就是水，也就是心。但是你要从波上看，看到了波，离开了波，你要去找水，找得着吗？ 陆地上没有波。陆地上没有波，哪有水呀？所以，你所谓的静，就是水所生的波。离开了这个波，就没有水了。你看见波的时候，实际你已经看的就是水，因为你现在是在乱动之间，你不了解它是水呀，你只觉得它是波。万象森罗，其实都是你的自心呢。所以，一切皆成佛，一切皆是佛，就平等了，就没有什么彼此，什么种种的，一切也皆是自己的。境外无心，境外无心，所以极乐世界以及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这是属于自以外，佛教称为他。除了自，跟自个儿相对的是他，全他即自，整个的他就都是自己呀。这个在佛学上的名称叫做自他不二，上头是心跟佛不二。这个称自己和他不二，所以净土宗称为他利派果教门。底下还要讲，这是跟其他法门不同之处，依靠他力，所以他待业可以往生，他是可以依靠他力，弥陀的愿力，他力，所以是他力派。果教门是从果实上下手的，不是叫你从地下手的，是从吃馒头这儿开始的。你要从选种、开荒，从开荒那儿开始。你要开荒，然后要耕耘，要去选种，要去种种的，要去种、施肥、剪苗、种种，然后又去割，割了之后要打，打了之后要磨，磨了之后最后蒸馒头才能到口边。你是从开荒那儿开始的，首先就得这样。但是果教派他是从吃馒头这儿开始，馒头给了你，只要你自个儿要嚼，这个没人给你代替。念公讲到此处，开怀大笑。所以，果教派呀，这是个果教派，他理门呢。所以，全他即自，他全部也就是自己，自他也不二啊。维摩诘经整个是讲不二法门，一切都不二，所以有对待，对待就是矛盾，矛盾就是咱们人类世界的事情，种种的都在搞斗争啊，矛盾就要斗争，矛盾是对立面，虽然讲统一面，统一的很不够啊，这个是彻底的 统一了。对立面就是一个，彻底的统一了。鸿明正章自性，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是心外去求一个什么法。像有些别人呢，求个什么神保佑，你就好好去念这一句佛，或者念本尊的咒。这个讲的就当然是念佛了，弘明了，正是彰明你自己的本性啊，叫做自性。参禅就是为了要明白自个儿的自性吗？参究自性。现在你念佛正是显明自性啊，这个就把禅和静也变成不二了。净土方显唯心，这又加上一句，那儿是说到明啊，这是说到净土。讲净土庄严，要求生净土，这才真是唯心呢，不是从心外去求法呀，纯粹是自心。底下也有托比依正显我自心，假托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，极乐世界的佛菩萨，极乐世界的国土，来显明自己的本心。不然你自己本心到底是什么样啊？这可以帮助你知道一下，你的自心如是庄严的吗？所以净土也不是像一般的外道，我要升天啊，天宫啊，那是一个好的地方，到那儿去就永恒不死了。天界有五始天尊或者玉皇大帝，他主管一切，自己完全是被主管的。这样子我们说到了极乐世界，这一切一切都是自家呀，佛也是自心所现，土也是自心所现。感应道交，呼应同时，咱们现在还是众生，我们在感呢，佛就在应啊。我们在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在这儿呼，我们在呼叫啊，就如同是两个电台，我们在呼叫，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就是我们在叫对方啊。但是对方就是自己呀，所以自念自听啊，自己就接收了。发报是你自己，收报还是你自己，你自个儿听到了。所以那个应是同时啊，你听到了，阿弥陀佛一定听到了。佛的心跟咱们的心没有一毫一厘的间隔。在下一节里就要讲了，所以没有毫厘许间隔。这个叫 和应是同时的，字念字听。你说字听，也就是佛听。自己在念，这是呼，呼和应同时。你念的时候，不就同时你听到的时候吗？不是有前有后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念的时候，你就是听的时候，这是同时啊。这个同时又是极殊胜的意思的，呼应，呼的和答应中间不是经过一个过程啊。奇哉，你呼的时候就是答应的时候。所以因果同时用莲花来表示，老用莲花。莲花不仅仅是出污泥而不染呢，莲花还有更殊胜的意思，它是花和果是同时的。很多在开花的时候不能看见果子，比如桃子、梨，花瓣都掉了，很小的一个东西长出来，然后长出果子来了。正开花时一般没有果子，莲花只要一开，你看那个小莲蓬就在那儿了，那个果子就在那儿了。还有，有的是有花无果，有的有果无花，无花果。这个莲花有花有果，而且是花也多，果也多。花有很多瓣儿，果子有很多粒莲子。更要紧的是，花和果同时，花和果同时，花就代表这是因，果就代表你修得的果。你种的因和你得果是同时的，你种因就是得果，所以你不要再怀疑，我会不会得到好报，会不会得到好果，那是绝对的，那个果子已经出现了。所以这个法门就是因果同时的，呼应同时表达了因果同时。十万亿城，十万亿佛土，这说的是事，事相。所以极乐世界离我们有十万亿个佛土，十万亿个佛土，可是去此不远呢。这是观经里的话，十万亿佛土这么远，他说去此不远。去此不远，这谈的是理了，因为它不在心外呢，所以去此不远，这就是事理也不二。说它是事，事也就是有十万亿佛土以外，说到理，去此不远，理事就圆融了。心作心事，心作心事，这个是观经的话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观经这两句话 非常重要。这一段话，它全部是这样的。观经里头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是法身呢，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佛的身都入到一切众生的心中的想念，所以是你的起心动念，如来细知细见，所以不像别的，如来就在一切众生的心想里头，你的思想里头，它都可以变。它骗一切处吗？变到一切众生的心想里头，你心之起心动念，如来细知细见啊。所以你要为善，要做什么什么，这一切这些功德，如来都知道啊，如来就加倍呀。所以这一点要放心呢。你说我想了做坏事，我有罪业，那不要紧，佛都原谅啊。佛他要不原谅，那还行了，所以佛才救度啊，就是怜悯大家呀。你有一点点善，佛就加倍护持摄受帮助你呀。是故汝等心想佛时，你们大家在心里想佛的时候，这个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。你们想到佛的时候，你们自个儿这个心就是32相80随行好，都具足了。是心作佛，在你这个心在做这个佛，你想佛吗？你就是心在做这个佛。你这个心本身呢？是心，这个心呢？这个心就是佛。诸佛正遍之海，从心想生。从你心的想念里头就产生了。所以我们起心在念佛，我们的念念之间念佛，这就是是心在作佛，你在修。你这个作佛的心就本来是佛。我们刚才说过，我们自己妙明真心就是佛心，就是法性。所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这8字虽然很简短，但是非常重要，非常深刻。是心作佛就是修持，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修持。这个修持为什么能成功？因为你本来就是啊。是心是佛代表你的本性，是心作佛是你的修持。你本性本来就是，你又从这个心起来来修，焉得不恢复你的本来呀。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序文里头所说的性修不二，你的修和你的本性是一回事。 做佛的是这个心，而这个心它本来就是佛。所做的什么？所做的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心在做，做的什么？是佛，佛就是心，这个心就是性，性在那儿做佛，就在那儿修，性跟修不是两件事儿。静止亦如，也是在这一段里也回答了。这一切静，也就是心，心就是智慧吗？所以心本来这个境界是完明不灵的东西，大地山河吗？死东西呀。心是智慧，是活的东西，这不是两回事。所以自性法性不是两回事，有时候就是咱们在用词上把这个法性偏于无情物，把自性偏于有情，这是用词的一点分别而已。实际上自性和法性互含互摄，这一段就说明一切都不二，心跟佛不是二，自和他，我们这每个众生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不是两个，是跟理也不是两个，彼此是无碍的，十万亿乘就在眼前呢。从事上说是十万亿乘，从理上说就是在目前，去此不远呢。事和理也就圆融了，事和理也就不二啊。而且性跟修不二，这一切不二，在这一段上同时也显出来。刚才我们说净土就是唯心，洪明就是显的本性，也表示了禅净不二。所以这一段主要来说明禅宗和净土，来破这个说法。有人说你们这个净土宗是心外求法，是浅呢。在这个地方说，就和佛法最高深的道理完全是一致的，和禅宗也不是两个。